大家晚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浪漫的故事。我个人觉得很浪漫，但是对当事人来说可能未必浪漫。在开始之前，先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我是一个灵气治疗师，平常在做灵气治疗个案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有一些奇特的体验或是看见。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学习成长很多，因此想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希望透过我的分享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观念，或者重新思考生命，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最后，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所有的个案分享主角我都会用个案两个字。好，那我们的故事要开始了。今天的个案是一位充满艺术气息的已婚女性，她跟她的先生爱情长跑将近十年，后来结了婚，目前有一个女儿。但是这两年，这个个案他一直很想离婚，他觉得再也走不下去了。彼此在生活习惯还有照顾孩子各方面有很大的落差，经常为了生活中的琐事彼此闹得不愉快。虽然他说都是小事，但是许多的小事累积在一起，让他每一天都觉得很痛苦。那个案的先生自己本身也有很多家族当中沉重的业力跟课题。关于这个部分，个案他觉得很同情，但自己也无能为力，因为光是照顾小孩就已经很忙了。但是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摩擦，让个案他自己常常控制不了情绪而发怒生气，那这样的情绪有时候也影响到孩子，这让个案觉得很痛苦。发脾气这件事情让他觉得很自责，他觉得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是他又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常常在思考，到底为什么会结婚，到底为什么自己当初会嫁给这个人？所以他今天来找我，主要是想清理压抑在心中的许多情绪压力，也希望透过灵气治疗，能不能向天使提问，来解答他心中的困惑。他也想多了解他跟先生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业力关系，又或者是这辈子的相遇是给彼此带来什么样的功课。我告诉他说，我没有办法刻意的帮你寻找前世今生的答案，但是如果它是你现在当前迫切需要面对的课题，那么我可以看见。每次做灵气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办法预期我自己可以看见什么，通常会来到眼前的画面都是个案本身当前需要处理的议题。在疗愈的过程当中，疗愈师自己本身不能带有任何立场或者批判，最重要的就只是完全的信任，信任宇宙最高的爱，最高的智慧，然后完全敞开，让能量自然的流过。在这次疗愈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两个画面。第一个是在古埃及的战场上，个案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是一名战士，而他现在的先生则是他当时的战友。他们在战场上互相协助彼此，默契非常的好。但是战场上危机四伏，这个个案他还是不小心中了箭，而他的战友因为没有办法保护到他，为他挡下这一箭，深深的懊悔，非常的自责。这是我在疗愈到腿部的部位所看到的画面。 另一段故事是我在疗愈他的左肩膀所看到的画面。这一段应该是发生在另外一个时代，在应该是中古世纪欧洲的城堡里，个案是一个贵族的女性。她的穿着非常的华丽，姿态优雅，生活富足，拥有许多美丽的收藏品。那她自己本身也很会把家里布置得优美整齐，这刚好也是她这一世的状态。我看到的画面是她坐在接待客人的大厅里，然后一位家丁走了进来，那应该是以前封建时代服务于贵族的家仆、家丁或是士兵吧。他单膝跪下，向女主人报告一些事项。我看着这个家仆，就是个案他这一世的先生。不过，在当时的状态，他们彼此身份差异悬殊，所以他们并没有办法在一起。但是可以感觉得出来，他们对彼此都很有好感，彼此信任。女主人也经常交付她重要的任务，那个时代的女性没有办法随便外出，因此这位家仆的确经常帮她处理外面的世界大大小小的事情，就像她在外面的眼睛。但是最后这个服务于城堡女主人的这个士兵，因为家族的一些纠纷，最后被人打死了。那最后的画面是这个城堡的女主人，她非常的伤心，经常捂着胸口思念着对方，心里想当时要是能够在一起该有多好，真希望这个人还在，真希望能够再为她多做点什么。疗愈结束之后，我把我看到的故事跟个案分享。个案说他几乎快要忘记当时恋爱中的自己。他想起来自己曾经是那么的深爱着对方，那么的渴望和对方结婚，组成家庭。我们每个人在投胎之前都会跟我们的守护天使指导灵一起规划好这一世的人生蓝图，或者是想要处理的课题。那么过去跟我们有因缘牵绊的人们也有可能一起参与这一世的剧本。所谓的业力并不是大家想的这么可怕，不是说我上辈子做了坏事，这辈子惨遭报应。其实业力它比较像是上辈子我觉得没有做好的事情，这一辈子我想把它做得更好，或者是上辈子未完成的心愿，这辈子我想把它圆满。你所有的起心动念造就你现在的状态，我们只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我们的快乐也只有自己能够负责。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安排背后的本质都是爱。无论表面上的关系看起来不和谐，或是有一些意见不一样，有一些摩擦争吵，但是不要忘了，所有关系的核心最终都是祝福、成长和爱。倾听你内在的声音，改变有时候是不舒服的，但是都是必要的过程。今天的分享先到这边，那祝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宁静美好的夜晚。晚安。